幸福是每月第一个主日施行主的晚餐。请你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由我来念保罗写给哥林多人关于主的晚餐的教训。从23节开始，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或吃喝自己的审判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与患病的，死的，原文是睡的，睡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刚刚有说洗礼和主的晚餐是圣礼，圣礼就是主他自己所设立的标记和印证。标记和印证什么？标记和印证主的恩典，主耶稣他自己。洗礼标记和印证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洗礼表示我们归入他的名下，成为他身体的肢体。改革中的先贤称洗礼为开启的圣礼，就标记和印证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与基督联合生命的开始。主的晚餐则是维续的圣礼，维持维续的圣礼。主的晚餐标记和印证我们的属灵生命，不仅是由主耶稣他自己赐给我们的，也是主耶稣他自己所维持的。他是我们所需的养分，他就是我们的生命。这杯这饼都提醒我们，我们如今活在世上，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也不是按照自己的旨意，我们不再属于自己，乃属于他。我们就必须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才不至于饿死。因此这饼和这酒是给已经受洗归入他名下有分辨能力的人，能够省察自己的人，也就不只有外在记号，而是有这记号所标记属灵事实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吃这饼喝这杯之前，你要省察自己，你要能够分辨这是主的身体，这是主的酒，主的血为你所舍去的，否则你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你不能够吃他肉喝他的血，而不认他为你生命的主。所以弟兄姐妹，你如何分辨这就是主的身体？好，你就看身体的肢体，你看你自己，检视你自己，检视你自己可否真的与你的主耶稣基督联合？这不是口号，你是否真的是主耶稣基督身体的肢体？你若属于他，你就必然与他的肢体，就是你的弟兄姐妹，有真实的团契。如果你不乐意与基督肢体团契，你也不应该那么的理所当然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因此主的晚餐是给隶属一个教会的成员吃的。如果你不是基督教会的成员，不论是这个教会还是你委身在另外一个教会，这餐不是给你的。保罗说无论何人不按理，不按理中文翻译直接翻译就是不配。如果任何人不配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主的血了。所以检视你自己，不要干犯主的身，不要干犯他的血。如果你不配吃，却吃，这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然而如果你吃，你就要带着感恩，带着喜乐，带着盼望吃他所赐给你的晚餐。你不应该吃的心虚或害怕。如果你陷入试探之中，如果你与罪挣扎，你需要吃他的晚餐。他自己邀请你吃，他知道你的需要，他知道你需要这属灵的养分，你才有力量能够打属灵的征战。只不过弟兄姐妹，不要白白的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你吃主的晚餐，你就不再有借口维持现状。你需要致死罪，你需要活出新人的样式。最后，你要思想，这餐是主在上十字架之前几个小时为你摆设的，表示他没有忘记你。你每逢吃这饼喝这杯，也就不忘记他，是表明他的死，也就表示你等候他要再来。世界上有谁有这样子的盼望？有谁领受这等恩典？我们如今吃喝这毫不起眼的饼和酒，有一天就必在新天新地坐席他的筵席。在座还不能够领圣餐、领主的晚餐的弟兄姐妹或孩子们，你看我们吃他肉、喝他的血，你也应该渴望要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自己也应该想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让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主，我们不妄想凭着自己的公义来到你的餐桌前，我们信靠你的恩慈和怜悯，我们承认我们不配舍取你桌下的碎屑，但你是公义且恩惠的主，你有永远的怜悯，因此慈悲的主，求你允许我们吃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肉，喝他的血，使我们因他而得到洁净，叫我们的灵魂因他最宝贵的宝血而洗净，就使我们永远可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阿们。我们的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天晚上，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说我们吃这饼就是吃他的肉，不是说这饼变成他的肉，而是凭着信心倚靠圣灵，当你的嘴巴嚼嚼这饼的时候，你信心之嘴就是如同的像你嘴巴吃这饼那么的确定领受你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拿到饼的时候，请彼此等待，新教徒喜欢说每一次我们施行圣礼，不管是洗礼还是主的晚餐，都是最好的机会改进 improve 你的洗礼，或者你自己你领受主的晚餐。所以使用这个机会思想这饼的意思， 父母们也立志教导你的孩子，叫他们也想吃主的晚餐。如果你不明白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的，孩子们，如果你有问题，事后都可以来找我或找长老。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他那天晚上说：“你们拿去吃，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免。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金属的杯子是葡萄酒，塑胶的杯子是葡萄汁。你若有他的圣灵，你若有他所赐给你的信心，当你喝着葡萄汁或葡萄酒的时候，你的灵魂的嘴是那么的确定喝你主所赐给你他自己的血，为你罪得赦免所舍去的。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全然不配的时候，你就将你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死，这就是爱了。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表明他的死，也盼望他要再来，其实就是表明你爱我们。我们就也吃也喝，我们就确认自己是蒙爱，也就必然彼此相爱的人。因为今天每一位吃这餐主的晚餐的人都明白自己领受的是他的身体他的血，就思念他，就爱他，就效法他。愿我们吃什么就有什么样式。为了他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